但是那个北京目前来看的话，近期还没有这个降雪的一个苗头。 嗯。 第二个特点呢是扩散条件总体来讲呢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呢，周五控制北京的气压场是比较弱，大气透明度会有所下降。好在呢它这个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到周五的晚上就有冷空气这个下来了。这个虽然比较弱，但是它可以把这个空气这个大气透明度啊再变得这个好起来。 嗯。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晴天比较多，这个多云天以及这个阴天呢很少。第四个特点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要偏高一度左右，整体来讲呢是天气这个偏暖的一个状态。 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北美一个天气。北美天气呢，今后三天呢将有两股冷空气呢分别给这个美国的西海岸和美国东北部地区呢，带去这个明显的雨雪天气和降温天气。首先是美国西海岸，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山火已经是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了。 嗯， 目前呢就是仍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控制。不过呢，就是今天到周五，加州呢将迎来一轮这个明显的降水天气，对控制火势啊是一个利好消息。 嗯， 但是呢，这个降雨对这个旅游来说呢是有不利影响的。此外的话，就是今后三天北美东部的这个强冷空气啊，会袭击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将带去强烈的这个降温过程。 嗯， 明后两天这个降温是最为激烈的一个两天，这个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等到周末的时候呢，美国东北部气温呢将普遍低于常年的同期水平。比如说像纽约，这个昨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今天预计呢是6度，后天呢就会直接跌到-3度，就是说它的最高气温，白天最高气温到-3度。 嗯。 这将是下半年来的纽约这个最高气温首次跌到冰点以下，而且美国东北部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将迎来这个下半年气温的一个新的低值。 嗯， 这样的话，如果要去这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话旅游，那就是说注意这个它降温对咱们旅游的一个影响。 嗯， 总体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星期三，欢迎各位关注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袁一这回来了，昨天我还在祝他假期快乐呢，今天噌着就回来了， 切换就是如此的迅速， 而且说话正常。听出来没有？说话特别正常，我觉得这 是一个碰子的声音是吗？ 关键问题是我昨天说你的时候，谁不在说谁啊？节目上说这个假期里边人这容易变化，怎么变化呢？就是根据环境。根据去的地方变化，我们看的原因，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不知道你微博有没有， 我微博发了一些吧。 哦，好好好，那大家就明白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原因跟一些这个平常我们特别喜欢但是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的一些啊，动物亲密接触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以为这个回来说话，那多多少少他变点味儿， 就是应该是疯狂动物城那种是吗？ 哎，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闪电。 闪电的话，那这期节目还能听吗？可能就空播了。 哎，多好啊！头说一句，到了尾巴再说一句。 在， 袁一这，对对对，袁一这趟假期确实是，虽然他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对对对， 但是 啊，我一直在节目上说，我说这个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利用那个最短的时间， 嗯， 要特别特别充分的， 嗯， 放松， 对，就是家庭和工作还是要去权衡一下嘛。 哎， 对， 这回家庭，这一年以来哈，头一回把重心 对 在一个假期里面 对 放在家庭， 对， 他出行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他舍不得啊，他肯定得带上啊。 就 是 你一边推着孩子同车的时候，一边转头跟老公说：“我真的很后悔生这个孩子。”但是你下一秒还是说：“宝贝，你今天开心吗？” 哎，你说的孩子们，说点题外话啊。 对对， 我看见这个袁一发了一东西，他当中这么说，他说：“嗯、哎呀，我终于那个。”他对孩子说的，他说：“你终于开始啊， 嗯、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了？” 对， 我呀，跟你爸呀，我们俩这吃货呀， 对， 终于又回到那个日子了。 是因为就是有孩子的家长应该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就都有这样体会， 嗯、 就有了孩子以后， 有一个阶段， 对，他是会打乱你之前固有的一个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的。 你还别说是孩子出生之后，我觉得你就怀孩子那个时候开始， 嗯， 就很多东西啊，他都吃的特别小心了， 就变了， 嗯， 对，就不是我了。 一开始的那狂野不是那个不挑哈， 确实。 到后来有孩子以后，这没办法，你得照顾他。到他今年已经基本上是 两岁多了， 两岁多，他可以吃很多东西了。所以这一趟原因啊，他等于他为什么说他没胖？他刚才说了啊，他说是不是变胖了，声音变胖了。我说这一趟他确确实实叫跟动物的亲密接触，另外呢是个美食之旅。 对，因为去的这个目的地就决定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属性，就即使是我这种在北京的时候疯狂健身、 啊、 然后要忌口、 哎、 要控制饮食的人， 对对对， 到那儿以后你必须要撒欢一下、 哎、 然后又有网友问了说、嗯、你这么吃不怕胖吗？我说不怕呀，因为有肌肉 练好了才能吃啊。 对对， 到底是哪儿，我们今天呢就利用袁一的这个短短的假期、 嗯、 啊，我们不叫悠长假期，叫闪电假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目的地，说一说这个目的地，咱们如果做攻略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可以让大家借鉴一下，好不好？ 嗯， 那说一说你去哪儿吧。 对，我这次去的是广州及其周边。 你看说了半天，大家以为，哎呦，哇，天涯海角去了吧？ 对对对， 啊、就去了广州， 就去了广州，其实就是飞行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 嗯、如果我想，我们听众当中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有这样出行的经历的朋友们，一听你说带孩子，又是去广州，一下就能想到一地方， 对， 是吧？ 其实是奔着长隆主题乐园去的。 对、 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多少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 嗯， 然后首先觉得这个目的地的优点就在于，首先它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准备。什么护照啊签证什么都不用，因为咱们自己的地方，对吧？ 对， 国内游嘛。但同时它的元素很丰富、 嗯、 就又可以符合亲子、 嗯、 哪怕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啊嗯、 但是你有一个愿意去亲近大自然愿意去亲近动物的心。 对对对， 其实在这儿成年人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好。 对，所以我说要找个伴儿嘛。 对， 是找个伴儿， 只要有伴儿你也可以拍照、啊啊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再其次就是广东省这一片、 嗯、 这个地域的天气非常的舒适、 啊、 是 因为这一段时间吗？ 不，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特别热、 啊、夏天特别热， 对于北方好多朋友来讲可能过于潮热。 对对对、 啊、湿热。 目前十一十二月份这个阶段进入到广东人、 啊、 他们说入秋，秋冬的这个交替、 哦、 他们的秋冬 看红叶是吧？ 没有，那倒没有。但是温度是多少呢？ 人家还是绿的。 对，温度是多少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稍微有点凉、 啊、 凉到什么程度呢？ 穿什么？ 大概是二十度。好冷。 早上 广东人说，广东人一接上我就说，哎呀，你这来的不是时候，这会儿是我们的冬天， 太冷 了,、 嗯、 太冷了。你要是之前来很暖和的，前两天还很暖和，这两天降温了。我说降温多少度？二十度，就二十度。然后到中午还是短袖。 早上呢需要加一件， 加一个小外套就行了 啊， 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就是扛冻的朋友觉得二十度根本不在话 下。就在咱们从北方过去，就全程我全程都是短裤加短袖。然后呢，你在当地你会看到有人穿薄羽绒的。 啊， 对 对对， 你会看到有人穿靴子的， 对， 你觉得天哪，这么夸张吗？但是他们真的是不太扛冻， 所以这个季节是你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特别舒服。 大概是从这个十月底开始，可能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当中。 对，进入到入秋，然后他们当地人会说入秋失败，嗯、接连几次入秋失败，然后 又 回 去了， 对对对、 啊。 然后一直到他们最冷的时候，应该是春节， 对对对 左右的时候。 听他们讲，就是像珠海啊、深圳，他们到春节的时候就穿一个薄的。 对， 那个小棉衣， 小棉衣 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啊，最多也就是这样了。我还去过，就是春节的时候他们下雨，哎呀，那个 哦，对，一旦下雨确实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嗯、但 这 段时间这 还好， 水没有很多。 嗯嗯，温度合适了。 对。 去又不用做太多准备， 是 对吧？ 嗯， 你真的是任何准备吗？我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通常去一个度假区或者乐园的时候， 嗯， 这个票的这个事儿， 就是广 是怎么解决？ 广州长隆呢这边它其实是分几个区域的。首先广州在番禺这一块就有几个乐园，一个是野生动物园，一个是水上乐园，还有一个是欢乐园。 我记得它有一个总体的名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么叫，叫 长隆 度假区， 对， 是吧？ 对对对， 旅游度假区。 对，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的长隆这个名字，它 最开始是从广州番禺这块起来的。 那你去的到底是所有的这些乐园，还是说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些部分？ 嗯，广州这边有我刚刚说的三个乐园， 啊， 水上的、野生动物园， 啊， 还有一个欢乐主题园， 啊，欢乐世界。 欢乐世界， 对， 这三个。珠海那边其实还有以海底世界， 对， 就海洋主题为， 叫海洋什么什么， 对对对，那边还有一片。我这次去的就还是在广州番禺这一块，而且其实我只带着孩子去了其中的野生动物园，水上乐园和欢乐世界因为孩子年纪的关系，所以我还没有带他去涉猎。 嗯， 对， 你原来去过吗？ 我去过 欢乐世界那边。 欢乐世界我也没有去过，我只去过野生动物园。 哦， 其实野生动物园是他们算是长隆集团起家的一个项目。 哎，也这个野生动物园，我听他们有人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嗯， 人家就有了。 哦， 就是你还是孩子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个野生动物园就已经开业了。 对对对， 一直到今天，我算了一下，大概三十年，31年左右。 广州这个动物的元素，它们起源的还是比较早的，因为跟它的地域啊，跟它的气候 环境 有关系。 嗯， 对，确实绿化覆盖率，就是你到了那边南方，你会觉得说，哇，为什么这儿就是全是绿的，然后绿化覆盖率什么这那，这种词儿都不应该放在嘴边，因为在人家看来很平常。 嗯，没办法， 只有在北方 它又不下雪， 绿化覆盖率。对。 另外呢，这个你想动物。有个最好的问题就是在于它不用说再到南方过冬了， 是 它就在广州待着，它一年四季都可以， 四季如春的样子。 对， 啊，对对对。 所以野生动物园是你们这个主要的核心的目的地。 对，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主题的度假区嘛，所以如果带上孩子去的话，我觉得前提只要把机票和酒店订好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可以换酒店住。 嗯， 因为在广州番禺这一片，这三个乐园当中有两个主题酒店，一个是传统的，被称为说是森林里的宫殿，它造的比较大型的，好几片好几栋楼那种， 是在他们园区里边的， 都在园区里面。 哦， 两个酒店都在园区里面，一个是这个是叫广州长隆酒店， 长隆酒店 就叫长隆酒店。 嗯嗯， 另外一个是这两年新开的，因为在长隆的野生动物园当中诞生下了熊猫的三胞胎。 哦，听过这个。 对对对。 嗯， 所以就以这个三胞胎作为一个 IP， 啊， 新建了一个 熊猫 三胞胎酒店。 还叫熊猫三胞胎酒店。 对，所以这个酒店里面到处的元素都是跟这个三胞胎有关系的。 啊，听着那么像那非诚勿扰的那个第二部里面那几姐妹那个居酒屋，三胞胎酒店。 对，而且我后来在入住园区之后，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他们这个元素还跟湖南卫视专门制作了一部动画片，因为爸爸去哪儿不是在长隆取过景吗？ 对对对，爸爸去哪儿和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 对对对， 不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是现在的片子， 去哪里 是那个 神奇动物， 奇妙的 奇妙的动物，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多明星去那个节目， 对对对对对， 一说就说成今天电影了啊。所以在大家看《神奇的动物在哪里》第二部的时候，原因是直接去了长隆看动物， 对，也可以长隆找一下。所以这两个酒店其实你是可以换着住的，风格不太一样。 所以你都尝试了一下吗？ 我其实只订在了长隆酒店， 啊， 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 嗯， 熊猫酒店我一开始是以为像迪士尼里面的，就上海迪士尼里面的那种，就是玩具总动员酒店那样的，它可能级别稍微会低一些，但是主题感会更强。但我后来在园区当中活动的时候，我专门挑了一天去熊猫酒店玩，我发现这个新建的酒店还是各方面的理念呐，包括设施啊，它还会更加接近我们现在的需求一些。 就是它新，所以 它 有更多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酒店方面就够大家在园区里面玩一阵的。 所以其实你刚才提示了，就是机票酒店这个是要 提前预定好。对， 在入园区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那么困难了。 没有。然后呢，我还提前预定了一下大马戏。 哦，那有一个大马戏的一个，它是一个主题，是吧？ 演出，对，就是不管你是去广州的这个长隆，还是去珠海的长隆， 哦， 其实它都有马戏。 哦， 而且他们的马戏很出名，是被称作中国的太阳马戏团的。 哦， 嗯，确实质量很不错。我3年前就看过一场，然后它因为会不停的更新，其中一些表演项目嘛，包括更新一些主题。然后今年我又去看了，我提前预定了一下票。但其实如果你 这个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对，你其实不提前预定，你哪怕在那儿住，比如说2到3天，你到了前台以后再去预定，也是来得及。 及的，因为它的座位很充裕，并且它每天晚上的马戏的座位区是按照你的客源来分的，比如说你是长隆酒店的客源，你是坐这一圈，那你是熊猫酒店的客源，你会这一区域是专门留给你们的，所以它的座位很充裕，不用特别着急的提前订。 这个很像是在游轮上看演出的时候， 对， 分开哈， 对对对， 你是什么样什么样区域的哪些客人， 哎。 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去了之后，你一说这个长隆野生动物园一个旅游度假区这么大，要不要提前做好多的规划来借鉴别人？就是说，哎，哪些地方怎么走？有没有具体的某一些攻略需要做这样的功课的？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园区规划还是比较合理的。首先，从酒店到园区的距离都不远，而且都有接驳车。接驳车呢，我这次感觉是间隔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大概是15分钟一班。但是实际体验是大概10分钟左右会有一班。如果再密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出行，哪怕你是步行过去，也没有太多时间，不会有太长时间。 没有那么远啊。 对，没有那么远，它的规划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因为它的选择很多，所以你今天即使我去不了这儿，我可以去那儿，它有各种各样多样的选择， 临时的变化都是可以的， 完全都可以，都在计划之内。包括因为像长隆这边，在长隆酒店里面的餐厅，你每天吃早餐的这个自助餐厅，你就可以看到动物。 哦， 这个自助餐厅主打的是白虎和火烈鸟。 这多近，它在哪儿啊？ 就是概念就是一个大的自助餐厅里面围出了两片区域，这个区域是纯自然的，但是它外面是用玻璃罩子给罩上的，所以你隔着玻璃， 他们在里头是吧？ 对，白虎，三只白虎，一家三口就在里面待 着，跟你们一块吃早餐， 跟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火烈鸟，成群的火烈鸟就在里面，然后间歇性的它还会在早餐的期间给小朋友们上一些课，比如说怎么去判断火烈鸟的年纪呀，怎么样去分辨， 叫叔叔叫阿姨啊， 对，然后性别呀，然后包括像白虎还有雪虎，就因为白虎也是长隆主打的一个概念嘛，因为白虎这种物种我这次学习了很多很多新的知识点哈。白虎是因为它是从华南虎当中基因突变出来的，华南虎大家知道是棕色的嘛，白虎是白色的底但是有深色的条纹，那个叫白虎，它基因突变了以后就丧失了大自然给予的保护色，所以在野生环境当中， 对对对，本来是隐蔽的嘛， 对，所以在野生环境当中就无法生存， 嗯， 所以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野生的白虎了， 嗯， 所以这个种族等于就是被我们人类提取过来， 哦， 然后作为动物园的展示的这样一种类型，然后去驯化它了，其实是，这是白虎，另外还有一种通体白色的虎，那个叫雪虎， 哦。刚才说的白虎它是有那个条纹的， 对，有条纹的， 要是 没有条纹 纯的 白 的 那叫雪虎， 哦，就雪白雪白的， 雪白雪白的，对， 这个是也是一种， 其实也是一种基因突变， 而且也可能是在外界没有办法生存， 完全没有办法生存，对。然后这次其实在长隆野生动物园你会发现，就是它你去看到每一种动物它都会给你设置一些就讲解，它的讲解是大概十几分钟一场，十几分钟一场，就是你随时去随时可以听到，像在老虎这个区域你就真的可以非常接近的看到白虎和雪虎生活在一起，它们的体型要比孟加拉虎啊什么都要小一些，它们吃食，包括你见过老虎爬树吗？ 不是，老虎不是不会爬， 对呀，啊，咱们寓言故事里面说 猫会， 对，猫把所有技能教给老虎， 那招没教 的，对，只有爬树没有教，讲解里面也讲到了说老虎确实野生的是不会爬树的，但像雪虎和白虎因为是驯化的，所以驯兽师教给了他们爬树的技能， 驯兽师把他师傅没教的那点教给他们， 哎，补给了他们，对， 哎呀，我的 天，对，你就会看到真真实实的白虎和雪虎到开饭的时候那个生肉掉过来然后他去扑食的那个状态非常逼真，就隔着一层玻璃， 就一层玻璃就解决了，大家没有办法跟猛兽近距离接触， 对， 这就已经 又安全，同时又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特别像咱们的直播间，一层玻璃跟导播间是隔着， 但导播没有给我们喂食， 哦，还真是哈，咱们俩是白虎啊， 然后你还看到白虎潜水。 哦，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你对于动物的一些模糊的印象，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可以给你非常真实的答案。你看到老虎在为了扑食，然后潜到那个水底，我觉得它至少潜了得有5-6秒钟，是潜水啊，不是游泳啊，就扎猛的扎进去的那种，然后把那个肉叼起来。 你看他们会潜水了，想起了自己了， 终于赶上我了。 你说的这些啊，对于你来讲，因为我们知道，成年人可能去过的一些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包括一些自然保护区， 会多一些， 乐园都会多，你会见到很多。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这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 你第一次，你可能带他去过别的看动物的地方。 北京动物园我们也经常去，对。 但是他第一次能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多种， 是的，是的， 而且能这么深入的了解， 对， 他什么感觉？ 他就是 他现在不会告诉你哈，没法那么清晰的告诉你。 我们家孩子属于一个就是淡定型的，就他喜怒哀乐都不会表现在脸上， 哦、 他自己在那想， 就是有大将风度那种。 但是你只要看他是不是被吸引了注意力。 嗯，你怎么观察他？就是全神贯注的， 因为他平时到中午一点就要睡觉，要睡午觉。他那天从上午十点一直玩到下午四点，最后在4:25的时候，实在扛不住自己在车里睡着了，就是那种状态，完全电量就被消耗干净。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好多人说带孩子出行是不容易，因为孩子他时间跟你不一样啊， 嗯、 他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干扰到行程，有的甚至呢，你要照顾他，你就会舍弃掉很多部分。 对， 所以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他们说孩子一上车就睡，一下车就。就开始闹，这多好。 所以我给家长的建议就是去到这样的地方，因为它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去吸引孩子注意力、就你要允许孩子在一年当中有这么几次是撒欢的状态， 就是要打破他的规律、 就是、对，不一定要按照平时的作息时间去进行、你就让他放开了玩，而且去长隆一定要推儿童车，就他当然那边有租赁的服务、但我觉得用自己的儿童车会更顺手一些、对、要不然你会抱断手走断腿。 哎，他现在能走了吗？ 他能走，但是你指望他 全程走 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在看动物的时候，他也可以自由的。 他会愿意下车，对对对，会愿意下车。我们那天计算一下步数，在长隆野生动物园玩那一天走了20,000步。 哇，我的天哪！ 对，就是深度的去每一个园区都看了一下。 这个比平常锻炼有意思多了。 这绝对是有氧，对，消耗。 刚才有人在回应哈。我们说说这位吧，一跟他说，暑假的时候妇女四人行，两对妇女啊，广州长隆来回。 哇，是妇女，很厉害哎，没有妈妈哎。 得问一下那个孩子多大了？ 我觉得是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素人版。 他说来回不到一周，短小精悍的行程， 其实时间就够了，不到一周。我们这回 是 五天， 是吧？对对，你这回其实很短很短，我说闪电行程嘛。 是， 他说都是沾小朋友的光，原因也是这么想的。你以为他们就是早就想去，一直没有理由去。 对， 所以他还说，个人感觉是学龄小朋友比较合适，会玩长知识， 对、 然后那个大朋友们呢也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长隆的，不管是野生动物园，但是其他两个园区我没有去哈，它就是属于那种。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的， 所以我就说我有的时候会怀疑啊，就是带孩子去就是为了孩子吧。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有一些海洋馆的时候，当然大人呢有自己的乐趣，你说对，如果我自己去我会看很多我需要看的东西，我想要看的东西，但是带孩子去你有时候就觉得孩子他需要的你就跟着他了嘛，这时候可能自己就稍稍要损失一些，但是有一些地方确实不一样的就在于我刚才说我为什么说怀疑呢，就是你们带他去是要最多考虑他的需求还是你的需求？ 吴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刚才话没说完。 这一期真的是直播，对，做的跟录播一样，分秒不差。 特别像是那句话结在哪儿了哈。 对对对。 那个，我就问你，这一趟你到底是以孩子他的兴趣点为主去找的地方，还是说你们其实都兼顾到了？ 我们完全都兼顾到了。 这个，就我为什么就是我怀疑呢？确实不太相信，就是好多人是牺牲自己，或者是牺牲孩子哈。 嗯、 那你怎么做到？ 就首先，野生动物园这个事儿，就是。哪怕是大人去，我觉得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很少有机会能够把世界上这么多种类的动物都集合在你面前，并且是这样一个近距离的体验和接触，这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机会，对吧？然后其次呢，你看我们在长隆的乐园里面，酒店的园区里面停留了一天，然后去野生动物园逛了一天，晚上看了一场大马戏，其实光这个主题玩了2天2晚，再然后的2天白天我们去到了佛山。 哦，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其实、 哦、我知道了，黄飞鸿。 黄飞鸿故里还真没去，但我们路过了，就看了一眼、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景点打卡这种类型、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个目的是去看一看家具的。 哦， 广东佛山是一个、 把孩子框去喽。 是一个国际化的家具的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 是是是是，听过， 对对对对对，就去逛一下。这个呢，其实你控制好时间，就是你别真的特别深度的带他去每一个家具馆，那是不可能的，孩子他没有这个耐心。所以你规划好半天的时间，我们去逛一下，去了解一下，还有所收获，就很满意，很不错。 也是带他一块儿去的， 对，我们带着他一起去的。 啊，可以啊， 就你找准， 居然愿意跟你们去这里， 就这个你是要。有提前的规划的，就是你到底去哪儿看哪家店，或者找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是跟你家里面装修比较吻合的。 因为它太大了， 它太大了，超乎大家的想象。就大家去过义乌的话，就是佛山的家具就是义乌，因为义乌是小商品 批发城， 对，佛山是家具，就是大型的这样的批发城。 哦，去过香河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 对对对，就 还大， 是一个概念， 还大， 对， 大多是吧？ 对，然后呢？到了，其实佛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我觉得虽然 很少听到就是去 广州的朋友，对对对， 专门去佛山， 专门去的，但是可能连着有啊。 嗯哼， 怎么有会有这个印象，还特别好。 你知道有一句就是民间的俗语哈，说叫中国美食在广东，广 东 美食在顺德。 哦，顺德， 顺德它就隶属于佛山，是佛山的一个区。 好多粤菜品牌不是就从那儿出来 的？哎，对，其实顺德本来是一个县级市，后来被划入到佛山去了，所以等于我们这次去到了佛山以后，佛山大概是从广州番禺就长隆那度假区自驾车，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等于咱们从北四环开到东二环这种概 念。嗨，这堵吗？ 就一个小时，对。所以呢，我们去完了嘉峪城逛了一圈以后，下午还去了那个岭南天地。 这是什么地方？ 它有点像上海的新天地，就是那种石库门的老建筑，仿古建筑，然后里面有很多当地的美食，你可以去尝一尝，就是这种岭南人的一些饮食文化。对，包括它因为是那种露天的嘛，然后房子和房子都盖得很有意思，包括又有一些主题展区。我们正好赶上了那个汪汪队，你不知道，家长们都知道，孩子们的明星，一个动画片的 IP。 是狗吗？ 对，是狗，汪汪队。对，汪汪队在那边做展览，好多小朋友，你就可以带着他在那边广场上撒野跑什么的。包括咱们北京， 这有给他把主题给延续上。 对对对，包括像北京上海一些网红的茶饮，现在不都很流行喝各种茶吗？什么喜茶呀，什么五十岚呀，什么奈雪呀， 网红的很多东西 在佛山你都能看到，什么鹿角巷啊都能看到。 你刚才说茶，我在想呢，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看元一，我那天我还说，我说元一，你看这个假期开始了，哎，这个时候在喝早茶呢啊，这个时候吃沙茶面了， 就你在园区当中其实没有早茶这个概念，就早上去吃个自助早餐，然后你就开始玩， 因为酒店里面就是这样。 对，但你离开了那个园区， 只要你到生活的地方， 对，你就去生活地方以后，你就可以按照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来了。 哎，我特别羡慕他们那个各种早茶。 然后你知道在岭南那一天，岭南天地去完了以后，我们晚上吃了一个什么吗？吃了一个那家店叫猪腰一家，听完你就知道吃什么，猪腰子。 啊，我以为跟西游记有关系呢。 没有，不是妖怪的妖。 哎，猪腰。 对， 猪腰子。 对，就猪腰子。你看对于北方的很多朋友来说，觉得哇，这个能吃吗？首先肯定是能吃的。 能，肯定能。北方也吃。 对我的童年印象来说，其实我小时候我爸爸经常会给我做这道菜。他怎么做？其实就是把猪腰子洗干净以后，把里面内脏那个腥的部分给剔除掉，一定要剔干净。 怎么做？ 然后就是清水煮，但是一定要放姜。姜要放得够，要不然它就会腥。就是白水煮。那一锅里面有猪腰，有鸡腰子。他们南方叫鸡子，就是儿子的 鸡腰子叫鸡子。 对，叫鸡子。还有猪脑，全都是白水煮。煮成一锅汤，然后你就吃。 我的天哪，这好吃吗？ 特别好吃。 听着，白水煮的。 只要食材够新鲜，就绝对好吃。 蘸什么东西吗？ 它有蘸料，但我这个人不爱蘸料。 哦，对对对对。重口味的很。 对，包括像他会用一些猪的下水，然后给你上汤煮那个桑叶。你会觉得桑叶应该是那种口感很粗糙的，但是因为它很新鲜很嫩，所以完全跟你煮什么鸡毛菜呀、什么小苋菜呀，是一种口感。 说这个倒是啊，你看福建广东啊，做这个就是这种动物内脏把它炖汤特别多。 对， 沙县小吃就是福建的啊。 对对， 它就是类似的，就是那种一盅嘛。 对， 那种汤特别特别好。 是的，是的，是的。 哦，你这还吃到这些东西了。 对， 孩子呢？ 孩子也能跟我们一起吃。 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 我也无法想到他能跟我们吃到一块儿去。其实我这次去之前是有点忐忑的，因为他2岁多已经可以不用吃专门辅食了嘛，只要少油少盐就可以。那其实广东这边饮食是符合少油少盐的， 对对对。 但是这些动物内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吃。 他还原来没有接触过吧？ 他吃过猪肝， 吃过这种 东西，对没？他就是小朋友会吃点猪肝补铁嘛。 是， 但是他吃的非常好，惊到了我，就是每一顿都吃的很感人。 遗传因素。 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食材确实很新鲜，所以小朋友们也愿意接受，所以家长可以给这么一次机会，一年当中有那么一次，让他去接触一些除了自己固定所吃那些食材以外的外面的世界，尝尝鲜嘛。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不是说这个健身对于这样的东西的摄入是吧？ 哎呀，偶尔吃一次， 胆固醇特别高。 偶尔吃一次没有， 所以给孩子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理念啊， 就是别天天吃， 不是他顿顿都吃这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他必须得尝试一下，否则以后他见了这东西他怕， 他 不吃，他 会抗拒， 是吧？ 对对对， 这倒是 是。然后我们专门还留了一天给顺德。 哦，顺德。 对， 顺德是专门留给吃的吗？ 其实是专门留给吃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进了顺德那个收费站以后，我们发现旁边有那广告牌，大广告牌上面写着史努比缤纷世界，什么热烈祝贺史努比缤纷世界被评为4A级景区。 那还有史努比呢？ 对，然后我就赶紧上大众点评搜了一下，发现哎，园区一些照片很不错 啊。 我们说那看着就5公里，我们开过去看一下吧。 是个什么地方呢？ 那个就是以史努比作为主题的一个主题乐园。 进去了以后，那天是星期一， 嗯， 我们进园以后发现没有人， 你赶上星期一去， 包园的感觉。我们正开心的说，那是小火车带着孩子坐小火车，就每一个设施感觉都像是适合就低年龄层的小朋友， 啊、 包括低年级的。 嗯，史努比这个形象本来他就 对吧？ 整个园区做的 更适合小孩子， 很不错，就各种人偶的造型，大概都是一米多一点，一米五左右的，一米三左右的，也不会像迪士尼这种特别大型的会让孩子害怕。 嗯、啊、嗯。 我们就说，哎，今天包园很开心。结果服务员跟我们说，不是的，里面有那个一个600多人的团，小朋友们来春游哦。 600多人 他们现在正准备去吃午饭哟，所以你们赶紧把这些要排队的项目赶紧先玩了哟。 哦，跟他们错开。 对对对、 哦， 其实正好就是他们也是广东当地的一些小学的一些春游期。 嗯， 我们在长隆也赶上了，然后在史努比这个乐园里面也赶上了。 他们这应该是叫秋游。 春游或者秋游啊，对秋游，对对 对 但是当春游玩了， 对对对， 人家这个他确实是啊，你看咱们一到了冬天这个时候了，你再想到户外，就大部队去很难很难了。 对对， 啊、我就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家那边也是，你看陕西那边，我看到那个我朋友发朋友圈， 嗯哼， 说他孩子他们是小学吧，组织到那个芦苇荡里。 哇， 秋游、 嗯、 我拍那个网红芦苇荡， 天 哪，特别好，从那湿地走一圈、 嗯、 看各种野生的那个飞来的鸟。 嗯， 你一说到这些，我就觉得孩子其实你让他干嘛，你让他看图片不如让他实地去看一看， 对， 到底他是什么样的。 对， 你看图片有一个问题吧，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听不到他叫声吧， 对， 是吧，你看不到他活动， 你也摸不到那个手感。 所以你，我看到你在那个朋友圈里发的有一个，可以说哈， 可以啊，没问题， 有一大罩子，就 跟 一地堡似的、 嗯、 你们在那个罩子里边、嗯、那看什么呢，外面是蛇。 哦哦，那个就是长隆野生动物园里面的一个展厅，是 叫、那个、好奇怪， 叫金蛇秘境。 看蛇是这么看的， 那个孩子 把人弄在最中心， 孩子爸爸特别害怕，都不敢进去。 蛇是吧， 我特别想看。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 其实是特别想吃。 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包括一些没有毒的蛇，它会给你拿出来、嗯、让你摸一摸它的皮， 还可以摸， 可以摸，就是它完全是无毒的，对蛇本身也没有什么伤害、 啊、 但是你可能要做好手部的消毒、 啊、 让小朋友可以去摸。然后旁边也有蛇蜕下来的皮，不同的蛇蜕下来的不同的皮给你卷成卷。 你别说孩子他爸，反正我也害怕这种。 然后包括它那个设计的展馆的那种效果，就是你可以钻到蛇穴里面，它有一个玻璃罩， 所以是你们进入了它的那个园区，但是是隔离开的， 隔离开的，但是你感觉好像是身处它的洞穴。 你知道那个特别像是你们从一个地道进去了， 对，就是你要扶着身， 然后探头一出来以后，蛇就在你脑袋顶上，但是呢是一个玻璃罩子， 但是没有像东南亚那样说什么玩那么刺激，把什么大蟒蛇缠脖子上，那个都没有，都很安全。 那个是不提倡的， 对对，那个不提倡，其实对蛇也有一些损害嘛。就长隆特别好的是让你感觉到动物们过得很悠哉。 就是他的生活的那个品质还不错， 生活品质很不错、 啊、 以及你也可以感受到你想要获取的知识，以及你去感受到他的幸福。 嗯、啊， 对、 啊，所以孩子这一趟其实收获挺大， 收获 只不过他现在不会告诉你。 对对对，但是比如说像在长隆当中，给他有一些这个动物的园区是可以你去购买它指定的饲料，然后你可以去喂小动物的，比如像长颈鹿、 啊， 你可以买一颗那个榕树汁儿。 哦，它不是， 你去喂它， 不是吃饼干的，不是像奈良一样。 长颈鹿喂的是长颈鹿，不是小鹿， 不是那种鹿、啊。 对对 对, 对， 长颈鹿吃是榕树汁儿。 哎，你喂它的时候怎么？你高度是怎么来掌握的？ 长颈鹿为了吃，它会够下来、啊， 它够下来， 它会够下来。 哦、 对、 哎， 结果呢，我们还想让长颈鹿稍微多吃两口，没想到长颈鹿特别着急，歘就给那个树汁给拽出去了，直接从孩子手上把那树汁拽出去，还吓一跳。但是你会这么从下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哦，长颈鹿嚼东西嘴巴是这样的，这样近距离，然后下面嘴唇边还会掉柱状的哈喇子。 嗯 原来是这么吃法的，那这个太近距离了。 所以这是平常我们在某一些普通的动物园是做不到看不到 的。对对对对对，是的。 刚才袁一还说跟问我，他说那个说美食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合不合适说，好不好说， 合不合适，对、 嗯、对， 广东人什么都吃的。 你知道这个他们有一道菜就现在想起来特别可怕，叫龙虎斗哈、啊 嗯。 那个不好啊。 那不好吧。 但是 没有现在没有。 但是关键是现在在广东你可以吃到就是饲养的蛇肉， 其实可以吃到蛇，他们以水蛇为主、嗯、就水蛇首先也没有什么毒害性，其次它的数量很多， 吃着像什么，像鳝鱼， 而且它其实条很小， 更像， 就长得也很像鳝鱼、 哦、 我们吃了一顿，就是广东人叫火锅叫打边炉嘛， 嗯嗯， 北京有很多很火的打边炉的餐厅、 嗯、 但你到了顺德当地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好食材，新鲜食材， 嗯， 它是用白水煮的。 嗯， 我们吃那一顿全顿都是用白水煮。 对，又来了，这个重口味真的是。 真的是，而且你相信那个菜里面会给你煮韭菜。连韭菜都是可以空口白牙的这么吃下去的， 但是吃还是很香， 很香。连鲫鱼也可以，它涮鲫鱼，然后涮水蛇肉。 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真的是不一样啊！ 对，对 跟你们家乡比，它都还显得更清淡。 在广东人看来，江苏可能是北方， 重口味， 可能是北方。对， 好吧。刚才其实，在上个时段说到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还说错了一个。 Uh-huh. 你知道那个不叫奇妙的动物，那个叫奇妙的朋友。 朋友， 对， 神奇的朋友， 奇妙的朋友， 奇妙的朋友， 奇妙的朋友。当然他们就有那个环节嘛，是喂什么动物？ 对， 喂猛兽的也有，还有喂那长颈鹿的也有。 对对对， 在园区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是跟动物没有了隔阂， 没有隔阂，你可以坐缆车看一圈。